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玩的力量，从游戏设计中学习产品设计。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分享。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词，这是伯纳德·苏茨的一句话，是玩游戏就是自愿尝试克服种种不必要的障碍。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打游戏和做工作的性质是类似的，他们都需要在一定的规则框架之内克服困难，完成目标。不同的是呢，打游戏是我们自找的，没有什么强制要求，我们却主动地花费精力和金钱投入其中，乐此不疲。而工作呢，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可是我们却经常心猿意马，叫苦不迭。如果抛开外在的表现形式，只从编程的角度去思考游戏的实现，我们会发现啊，让玩家魂牵梦萦的背后，只是内存中的变量的数值，或者是显存里屏幕上不同的色块。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游戏充满了不可抗拒的魅力，让人们自愿投入其中难以自拔呢？我们设计的产品有没有可能像游戏一样，也具有这样的魔力，让用户持续投入其中呢？我自己啊，并不是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所以呢，我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读了几本跟游戏设计相关的书，也尝试玩了一些流行的商业游戏和独立游戏。那在接下来的两次分享里面呢，我就来谈一谈自己对游戏的一些思考和理解，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游戏设计的手段。如果追溯历史啊，我们会发现游戏其实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我去年的时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了宋朝苏翰臣的一幅画，叫《秋庭戏婴图》。画中啊是一双正在聚精会神玩游戏的姐弟，身边堆放了很多就当时流行的儿童玩具。带我们参观的讲解员啊，也给我们非常仔细地解释了这些玩具的构造和玩法。你会发现，即便是在宋朝，那时候的人就已经可以把这些玩具设计得非常精巧，也很有趣了。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虽然这些宋朝的孩子没见过电脑啊，可能没见过 PS 和 Switch，但其实他们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也许跟我们并无二致。而游戏本身，它的内核或许也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和游戏手段啊，游戏介质的变化而发生变革。有很多书啊，对游戏设计做了系统化的解构。在成功的游戏设计中，有一些通用的设计手段和设计原则，它们支撑了游戏性，并且吸引玩家持续的在其中投入精力和时间。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游戏设计，把它们应用到产品设计中。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是书上的总结，也是我自己比较有启发的游戏设计的手段。第一个呢，叫做持续实时的反馈。实时反馈其实是游戏中最常见的设计手段。不论是玩家吃掉砖块里面长出来的蘑菇，还是这个命中远方山坡上举着平底锅的敌人，游戏一定会通过声音或者影像给予玩家以反馈。它既是互动，也是对玩家的奖励。这种奖励会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激活我们的低级神经反应，达到一种生理上的过瘾。然而，当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游戏情节中时，有可能我们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这些感官的反馈激发或者影响了。这也是游戏设计的精妙之处，就像是用一只你没有注意到的、看不见的手拉住你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理解这些反馈带来的引力。前些日子，微信发布了"跳一跳"这样的一款小游戏，一夜之间啊，周围很多人都玩，我也试了一下，发现总是不得要领，得不到高分。后来我有一个同事，他玩的分数很高，然后他跟我说，他看我打，然后玩了一会儿之后，他教给我一个窍门，他说你玩的时候把声音打开，这个表现会更好。于是呢，我就听他的，我打开声音试了试，发现啊，在有声音的情况下，确实不但自己的表现更好，得的分数更高，而且啊，觉得这个游戏好像是更好玩了。类似的道理呢，在产品的交互设计中也是一样，比如我们在做按钮设计的时候，都会做一个点击状态的样式。当鼠标点击或者手指触摸到按钮的时候，比如背景的颜色反显一下啊，或者阴影变化一下，这样让用户在点击的时候有一个直观的反馈，他知道哦，点上了。这个设计说起来啊，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人甚至都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如果你试着把这个反馈拿掉， 让用户在点这个按钮的时候视觉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的话，你立刻就会发现这个点击的效果就会变得非常的别扭，非常难受。我们之前在分享MIMO 做这个教育类做题的那个应用的时候呢，还提到过它的这个实时反馈，就是当用户完成一道题目的时候，除了声音和视觉效果的反馈之外，还会立刻对题目的正误做出解析。还有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另一个应用叫这个 SeatGeek， 就是订票的那个应用。我当时也提到过，在列表里面选择不同的座位的时候呢，这个 APP 会随着列表的往下滚动，有一个声音上的提示。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其实很多的产品的交互设计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你可能意识到甚至没有意识到的这些细小的动效或者反馈，让你的交互过程变得更舒服。我之前也做过一个答题类的 APP， 当时设计的一个效果是啊，就用户每完成一道题目会有一个动效，屏幕上会淡淡的闪现一个加一，就是浮起来然后消失掉。然后呢，用户立刻就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方已答题数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增加。这一点呢，其实就是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反馈设计对用户进行潜意识里面的一个奖励。还有啊，我们在分享 TreeGraphy 的时候，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应用啊，我们也提到过进度条。其实进度条也是一种实时反馈，它可以直观的让用户和玩家意识到自己现在在哪里，距离目标还有多远，这个是给人们继续玩下去或者说继续操作下去的动力的一种方式。那类似的技巧很容易应用到产品设计里面，但要注意的是呢，过犹不及，不要给反馈效果加太多戏，不要让用户感到突兀和莫名其妙。前段时间玩一个游戏，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那开始玩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一个新手引导，然后你每做一步操作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震撼的效果，就非常剧烈的效果，那字也很大，然后还有声音，然后还有感叹号，然后就表扬我说你太棒了，就让你玩得很不舒服，你就会觉得也没有那么棒嘛，对吧？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游戏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可玩性，这是一种负反馈，就是大家注意不要这个戏不要过了。但是除了这些交互细节设计之外啊，实时反馈能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是关于生活的。当我们从电子产品中越来越容易获得实时反馈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逐渐适应并且迷上这种感觉。这样一来呢，我们很容易对那些奖励周期比较长的事情产生厌倦。在生活和工作里面啊，其实许多了不得的成就都来自于没有显著的实时反馈情况下的坚持，比如说锻炼身体，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者我们积累产品设计的经验等等。我们应当要具备这种延迟享受的耐力，才能收获更多的成绩，而不是反复的被这种实时反馈所奖励，逐渐的丧失掉坚持的能力。接下来说下一个游戏设计上的手段呢，叫做人性的开关。我们骨子里啊，或多或少都会有像惰性啊、恐惧啊、贪念啊等等这样的特质。当我们的游戏设计命中这些特质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受到牵制或者受到影响。当然关于这一点的争议很多，因为人性啊就像是藏在我们体内的开关，可以伸一只手进去打开或者关闭它们，不论这只手善良与否。所以会有很多人质疑这样的设计手段是一种对人的操纵。当然另一派的观点啊，那有的人也会认为这是游戏工业的规则，没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那我们暂时放下道德争议啊，这些设计都至少伴随着深刻的人性洞察。比如游戏设计会利用我们与生俱来的囤积欲，我们可能会为了收集不同颜色的勋章或者钻石啊，从而忍受大量的机械和无意义的重复。再比如呢，可能游戏会利用我们对损失的厌恶，当我们获得了某种道具之后，就会愿意付出大量的精力和代价避免它被别人夺走啊。这个东西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禀赋效应。还有啊，几乎所有的游戏都在利用人们对未知的好奇心，比如说那些藏着道具的箱子、锁住的门以及剧情里面埋下的悬念等等。还有就是游戏之所以持续吸引玩家上瘾的秘诀，就是成就感和自豪。自豪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情绪奖励，我们渴望体验成功或者感受到自己的强大，我们渴望能够清晰而明确的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虽然游戏从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还是能持续投入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在游戏中成就自己。毫无疑问，同样的手段当然也可以被用在产品设计中，比如最常见的用户等级体系以及各种成就勋章和排行榜等等。这些手段啊， 早已经成为拥有用户体系的产品黏住用户的基础手段。当然还有各种收集勋章啊、点亮道具啊这样的营销活动，虽然好像没什么品位啊，但确实非常有效。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禀赋效应，指的是当这个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会比没有拥有之前大大增加。我们熟知的各类代金券赠送都是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送用户30块钱的代金券让他买80块钱的东西，远比向他推销50块钱的东西来得容易。如果这30块钱的代金券还能师出有名，比如说你分享给朋友才能获得这个30块钱的代金券，或者说因为你是老用户才能得到30块钱的代金券，那么就更容易勾住用户，因为他觉得这30块钱代金券是自己好不容易才赚到揣在兜里的，如果不花的话他损失了30。这也是对于人性基本的一些特质的利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从游戏设计的手段开始聊起，介绍了游戏中的持续实时反馈和利用人性这两种手段，并且谈到了这两种手段在产品设计上可能的应用方式。在下一次分享里面呢，我会继续这个话题，接着跟你聊一聊游戏给产品设计带来的启发。不知道你是不是游戏玩家，或者说打游戏的时候看别人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欢迎大家留言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我们下